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耳边的这样的音乐是来自于伯恩斯坦他亲自指挥自己的作品《坎迪的序曲》。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曲目在最开始的时候被大家放送出来呢？其实呢，今年要到8月25号才会是伯恩斯坦他的诞辰，但是名目繁多的节日庆典早在去年10月份就已经拉开帷幕，因为今年是伯恩斯坦的百年诞辰纪念，所以呢，在今年也有很多和伯恩斯坦有关的各种的纪念活动。那今天我们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首次做关于伯恩斯坦的专辑。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就在你耳边。 纳德·伯恩斯坦，这是本世纪美国著名的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还有音乐教育家。他创作的戏剧故事还有奇妙世界等等作品，成功的将古典音乐、爵士还有音乐剧风格相融合，成为了美国现代音乐的典范。那今天我们在聆听伯恩斯坦他的音乐的时候，一定不会错过或者是绕过的就是他所创作的戏剧故事。那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戏剧故事的第一段音乐当中。 Weed every man we got. Tony don't belong anymore. Cut it, action boy. I and Tony started the Jets. Well, he acts like he don't want to belong. Who wouldn't want to belong to the Jets? Right. He's always come through for us, and he will now. When you're a Jet, all the way from your first cigarette to your last dying day. When you're a Jet, if the spit hits the fan, you got brothers around, you're a family man.Never disconnected. You're home with your own. When company's expected, you're well protected. Then you are set with a capital J, which you'll never forget till they cart you away. When you're a Jet, you stay a man. I know Tony like I know me. I guarantee you can count him in. Let's get cracking. Where are you gonna find Bernardo? At the dance tonight, at the gym. But the gym's neutral territory. I'm gonna make nice there. I'm only gonna challenge you. Great, Daddy-o. So everybody dress up sweet and sharp and meet Tony and me at 10. When the Jets fall in at the cornball dance, we'll be the sweetest dressed in Yankee pants. And when the Jets get in our jet flag. see you. And walk tall. We always walk tall. We're jets. The greatest. When you're a jet, you're the top cat in town. You're the gold medal kid with the heavyweight crown. When you're a jet, you're the swingin'est thing. Little boy, you're a man. Little man, you're a king. The jets are in gear. Our cylinders are clickin'. The sharks will steer clear. Cause every Puerto Rican's a lousy chicken. Falling down from the sky, gleaming its eye, bright as a roar. Who knows? This only just out of...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来纪念伯恩斯坦。当然在今年一年，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不同的内容来纪念这位在今年诞辰百年的伟大的音乐家。伯恩斯坦最著名的作品呢，也是他宏伟的音乐剧《戏剧故事》，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是一部改编自莎士比亚著名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现代美国音乐剧，描写的呢同样是两位相互爱恋，但是呢却身处敌对阵营的少男少女如何跨出两者间的鸿沟却不幸失败的故事。1949年，当时呢也是由著名的百老汇的编舞家杰洛姆罗宾斯，还有著名的音乐家伦伯德伯恩斯坦，还有著名的剧作家亚瑟劳伦斯，他们合作改编完成。那在这里面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段落，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选择来播出的，比如现在我们耳边所听到的这一段 Something Comes。 Will it be? Yes it will. Maybe just by holding still it'll be there. Come on something, come on in, don't be shy. Meet a guy, pull up a chair. The air is humming and something great is comingJust out of reach, down the block, on the beach, maybe You smoke on your pipe and put people in each room. Automobile in America, Romeo still in America, why is the wheel in America, baby in America? I drive a Buick through San Juan. Is there a road you can drive on? All of them inside. Living in America, many hellos in America, nobody goes in America, why don't he go in America? 听到的是在剧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段落，叫做美国。那我们在一会儿呢还会继续来聆听在剧中的所有非常著名的一些段落。如果你也知道哪一段或者想听到哪一段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联系。刚才也说了，虽然要到今年的8月25号才是伯恩斯坦他的诞辰的纪念日，但是呢，名目繁多的节日庆典早在去年10月份就已经拉开帷幕，各类的庆祝活动也在各地呢如火如荼的展开，比如从芬兰到伊朗再到马来西亚，节目都是异彩纷呈，来者络绎不绝。如果你也是伯恩斯坦迷，而且同时你又非常热衷于旅游的话，其实在2018年有10条非常富于有魅力的路线可以踏上追寻伯恩斯坦之旅。那我们在刚才所聆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呢都是在剧中非常著名的，那耳边呢我们所听到的呢也是很多交响乐团会单独把这首曲目拿出来演奏，就是来自于伯恩斯坦他的戏曲故事当中的耳边这一首漫步舞曲。 Maria. The most beautiful sound I ever heard. Maria, Maria, Maria, Maria. All the beautiful sounds of the world in a single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伯恩斯坦他的西区故事，在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些段落。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来聆听来自于西区故事的一些段落。当然了，这也是为了纪念在2018年是伯恩斯坦他的诞辰100周年。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特别的节目，一起来聆听的也是伯恩斯坦的音乐。当然在2018年可能有更多的节目会和伯恩斯坦有关。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吧，马上回来。 Maria, Wyatt, come down. No, Maria. Please.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阵春风轻轻柔柔坠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五月十四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白天光照强，升温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度左右，将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并注意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一起来聆听的是伯恩斯坦他的音乐，尤其都是来自于他的音乐剧戏剧故事当中。那很多人对于伯恩斯坦他的了解或者是喜欢戏剧故事的朋友都知道，今年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所以呢在今年会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纪念伯恩斯坦的活动，比如在上半时段我们所说的就像戏剧故事就会在波多黎各来演出，那另外呢还有在波兰还有匈牙利也会有纪念伯恩斯坦的活动，还有在以色列伯恩斯坦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上呢都和以色列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在以色列呢也是有对伯恩斯坦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还有呢在圣塔菲，这也是 伯恩斯坦创立的以艺术为主的学院之爱的综合学院，在这里也是要庆祝他的诞辰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伦敦会观摩全系列的伯恩斯坦的芭蕾舞的演出。在2014年3月的时候呢，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团举行了这是利亚姆·斯卡利特他来编舞的伯恩斯坦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的首演，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伯恩斯坦他的芭蕾的全剧的演出，还有在圣三一教堂，也是我们可以在那里来聆听伯恩斯坦他那些冷门的杰作。那在曼哈顿呢，也是可以体验到伯恩斯坦对马勒的钟情。纽约爱乐乐团为了纪念伯恩斯坦对马勒的钟爱呢，在2月25号开始也是会上演13个小时之久的伯恩斯坦录制过的马勒的交响曲全集。所以说在整个的世界当中，对于伯恩斯坦的纪念，从欧洲到美洲到北美到很多的地方都在进行。那在亚洲呢，在日本的札幌冰雪节也会举行伯恩斯坦创办的太平洋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呢，在冰雪节上也是会开设一个分会场，是为了纪念伯恩斯坦。像这么多的在世界上来纪念伯恩斯坦的活动，其实真的是每个人对于伯恩斯坦喜爱的程度不尽相同吧。有人对于他的作品喜爱也不尽相同，有人可能就偏偏喜爱的是他的指挥。那在我们今年2018年永恒的魅力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定会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的戏曲故事，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你回到这里，我是王卓。 Tonight, you're walking hot and tired, so what? Don't when Diesel wins it fair and square tonight. That Puerto Rican tonk will go down, and when he's hollered, Uncle will tear up the town. So I can count on you, boy. I'm gonna have a support. The room to tune is going to work. 这是在戏剧故事当中很多人最最喜欢的一个段落。伯恩斯坦，一个杰出的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指挥家，那对于这样的身份他自己是怎么评价的呢？他曾经戏笑自己是一个富裕的指挥家和贫穷的作曲家，因此他在指挥方面的成就无疑是各方面当中最出色的。他倾向于在指挥里自由地融入个人的理解，仿佛自己曾经参与了作曲。在许多音乐家依靠录音器械来呈现理想演奏效果的时候，伯恩斯坦却偏好现场录音。虽然瑕疵时而可见，但是这种即兴演奏也是带来了较强的真实感，而观众在场也使他迸发出庞大的激情。聆听他指挥的交响乐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关注细节的同时，并不死抠乐谱，而是蓄意让作品的深邃内涵尽可能的外溢。那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除了他作曲的作品，当然还有他的指挥。就像今天在节目最开始我们所聆听的，他还指挥自己的作品。那现在我们再次回到他所指挥的自己的坎蒂的序曲当中。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我们这里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Thank you.